央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everyone, this is Julia again saying hello to you. And Hi everyone, this is Scott. Okay, are you ready to study English? 好，现在呢，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 在前两次的节目中啊，我们学习了啊如何介绍一个朋友，还有呢这个谈谈一家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么在这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看图试着来这个描述这些图画。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先学一些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Toast, toast, bacon, bacon, egg, egg, sandwich, sandwich, jam, jam, each, each, milk, milk, water, water.Hamburger, hamburger, juice, juice, cracker, cracker, people, people. 我们在看这个图的时候啊，说图里有很多人，那么这个人，或者是我们说复数的这个人，人民，是一个什么词呢？我们要用 people, P-E-O-P-L-E, people.People. 那么请朋友们注意 people 这个字呢只能有复数形式，也就是 people 就是复数形式了，也就是表示很多人的意思了。 people 不能做这个单数用，不能说一个 people 这是不行的。那么 people 呢已经指了很多人很多人了，所以请朋友们要注意到这一点。好，接下来再看一看每个人怎么说。比如说啊，这么多人，他们每个人都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每可以用 each, E-A-C-H, each。比如说 each student, 每个学生 ,each person, 每个人等等。接下来呢，再来谈一些食品的名称。烤面包片叫 toast, T-O-A-S-T, toast。好，接下来再来看看一些肉的说法。比如说这烤面包片我们可以加了什么吃呢？ bacon, bacon 是腊肉的意思。b-a-c-o-n, bacon, bacon, 腊肉，经过腌制的肉。那么我们也可以拿面包片加鸡蛋吃，鸡蛋 egg, e-g-g, egg, egg。我们用这个面包片有时候加鸡蛋或者是加腊肉可以做成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明治。所谓三明治就是两片面包中间加点什么，哎，这样的呢就是三明治 sandwich, S-A-N-D-W-I-C-H, sandwich, sandwich。有的朋友呢喜欢在面包上抹一点果酱，这个果酱怎么说呢？叫 jam,J-A-M, jam, jam. 好了，接下来呢，再来看看这个牛奶的说法。牛奶 ,milk, M-I-L-K, milk, milk. 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吃面包就牛奶 milk. 如果我不想喝牛奶，想喝点水呢？水 ，water. W-A-T-E-R, water. Water. Water 是水的意思。有的朋友喜欢吃三明治，可是有的朋友呢却喜欢吃汉堡包。汉堡或者是我们叫汉堡包应该是 hamburger。H-A-M-B-U-R-G-E-R, hamburger. Hamburger. 那么 hamburger 它的种类有很多啊，比如说有 beef hamburger, 有这个牛肉的，还有 chicken 的，有鸡肉的啊。那么但是总称呢它们都叫 hamburger。H-A-M-B-U-R-G-E-R, hamburger. Hamburger 是用这个小圆面包中间切开了、加上肉饼或者是 cheese, 加上一些奶酪这样吃。而刚才我们说的 sandwich, 三明治呢是这个片制的面包，两小片面包中间加一些东西吃。好，最后再来看看另外两种食品的说法，一个是、果汁 juice, J-U-I-C-E, juice.Juice, 果汁儿，您喜不喜欢喝果汁儿呢？当然大家可以在前面加上啊水果的名字，比如我们说 apple 是苹果的意思， apple juice 就是苹果汁儿。那么 orange 是橙子的意思， orange juice 就是橙汁儿。啊我们还可以喝什么啊 watermelon 是西瓜，那么西瓜榨的汁儿呢就叫 watermelon juice。怎么样，您一下又学会了好多说法吧。好了，最后呢还有一个词，比如我们有的时候在下午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饿了，那我们就要吃一点点这个饼干呀、什么啊这样的小食品。饼干 ,cracker, C-R-A-C-K-E-R, cracker, cracker. 大家可以这样联想啊，饼干这个一般都是比较脆啊，你吃的时候这个有点啊咔哧这样一声，那就是 cracker。啊，它也是 crack， 也是一个象声词啊，就是有这个噼里啪啦，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 cracker 就是饼干的意思 ，C-R-A-C-K-E-R， cracker。哇哦，今天学了这么多这个跟食品有关的单词啊，请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记忆呀。好了，在我们进行看图说话之前呢，想和朋友们啊一起先来总结一下。这个单词的单数和复数形式，有课本的朋友们呢可以翻到课本的第96页。那么它呢这个在第四项语法里面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名词的复数形式。那么什么叫名词的复数形式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说一个苹果我们叫 an apple， 那么两个苹果呢就是 two apples， 一个女孩 a girl， 两个女孩Two girls. 好，那么在说到两个以上的时候，我们这个名词啊要做一个这个稍微呢有一点点变化。一般是什么情况呢？是在原有的名词后面呀只是加一个 s， 就是我们书上给我们提供的第一条，在一般情况下要在名词后面加 s， 比如 girl 就变成 girls。好，那么再来试一下，比如说 cat 猫，那变成复数形式呢就应该是 cat 后面加 s， cats。 狗呢 dog， 加了 s 就是 dogs。 好，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刚才说了第一条是一般情况，那非常简单，就是在原有的名词后面直接加一个 s 就可以了，那么这是一般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单词是以 ch 或者是 sh 或者是 x 或者是 s 结尾的，那么我们在把这些词这些名词变成复数的时候呢，后面要加 es， 不能只加 s 了，还要加上 es。 比如 box 我们就要说是 boxesbox 后面加上 es boxes。 我再来重复一遍，在 ch sh x s 结尾的词后面呢加上 es box boxes。 好了，第三种情况啊，在以辅音加 y 结尾的词后面呢，我们要把 y 变成 i， 然后呢再加 es， 其实也不是很复杂，我们就稍稍变一点就可以了。先把 why 变成 I， 再加 es。比如 city， 我们都知道是城市的意思 ，city。那么把 city 变成复数形式的时候呢，首先要把 y 去掉，变成 I， 把 y 变成 I， 后面呢再加上 es，city，cities。好，接下来再看一些不规则的复数的形式，比如 man 男人，那么 man 它的复数形式是 men man。 child 孩子，那么是单数，变成复数呢 children children children。 woman 女人的意思，变成复数 womenWOMEN。 Tooth 牙的意思，那么变成了复数形式是 Teeth TEETH。 脚 Foot 变成复数形式是 Feet。 那么还有一些词呢是以 F 或者是 FE 结尾的，那么这些词呢需要把它的这个 F 啊变成 V， 然后呢再加S 或者是 ES， 比如 wife 妻子 wife， 我们就要变成 wives。 knife 刀子，我们就要变成 knives。 最后 half 我们要变成 halves。那么当然了，也有一些呢是直接加 s 的，比如 roof，那么呢我们就要变成 roofs。 最后还有一些以 o 结尾的单词，那么有的时候呢要加 es， 而有的时候只加 s 就可以了，比如 potato 土豆，那么在把土豆变成复数的时候就要加 es， 而 radio 呢就要加这个直接加 s 就可以了。我想朋友们这么乍一听啊，觉得好像东西非常多，说我怎么办呢，我记不住啊。没关系，咱们见一个记一个，这样呢这个咱们就零散的把这些名词的复数形式都记住了，也便于大家掌握，千万不要着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看图说话里的句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93页的这个看图说话的第二句， Where do they have their breakfast? 这个 where 开头的句子是表示什么啊，表示问这个地点，他们在哪儿吃早餐？ Where do they have their breakfast? 他们在哪儿吃早餐？而回答呢说 They have it at home， 他们在家吃早餐。好，接下来第二句，也就是这个书上的第三句话，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句型， What do they usually have for breakfast? 他们早餐经常吃一些什么？ What do they usually have?大家注意后面的介词啊 ，for breakfast。What do they usually have for breakfast? 通常呢，他们的早餐都吃些什么呢？最后一个需要大家掌握的句型呢，是在第94页的第八句话。那么这句话是 What do they drink? 他们喝一些什么呢 ？What do they drink? 哎，如果我们想问说他们正在喝什么，大家呢就可以用这句话来问。回答的时候可以说Some of them drink milk or fruit juice， 有些人呢在喝牛奶或者是果汁儿。好，学好了这些句型呢，大家就可以看着图来说话了。不过呀，我们还是先跟着节奏把这些句型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动起来， 说吧。 Where do they have their breakfast? They have it at home. Where do they usually have lunch? They have it at school.What do they have for lunch? Most of them have sandwiches. Some of them have hamburgers. A few of them have ice cream and crackers. What do they drink? Some of them drink milk or fruit juice. Others drink coffee. A few of them drink nothing. Where do they have their breakfast? They have it at home. Where do they usually have lunch? They have it at school. What do they have for lunch? Most of them have sandwiches. Some of them have hamburgers. A few of them have ice cream and crackers. What do they drink? Some of them drink milk or fruit juice. Others drink coffee. A few of them drink nothing. 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有关名词复数的一些规则，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谈论 pictures 的时候，也就是看图说话的时候要用到的一些句型。朋友们可以试着用我们学过的这些句型呢，看着图来谈一谈这些图画，看看自己都看到了什么。当然也可以参考我们课本第93页到第94页的这些问题和答案来进行操练。好了，现在呢又是考考你的时候了。 Now you have a go. 在今天的考考你里面呢我们想给大家来读一篇小短文，那么大家听完了以后呢，可以口头复述，也可以试着用笔翻译下来。准备好了吗？ Mr. and Mrs. White live in a big cityThey like to have picnics on Sundays. They often have a picnic in a park or beside a river or a lake. They always take a lot of food with them. They put bread, butter, meat, milk, fruit, and cake in a basket. They eat their lunch and talk about a lot of things.They drive home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they go to church with their friends. 好，这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读过的小短文。如果朋友们这个有一些困难呢，可以录下来，然后呢自己慢慢听，慢慢记。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啊，首先想请朋友们试着描述一下自己家人一周的生活。比如啊，咱们在这个 Monday 星期一做些什么呢？ Tuesday 又做些什么呢？那么在 Weekends 也就是在周末，我们又做一些什么事情呢？第二个作业呢，想请朋友们啊，看我们课本练习的第94页的第二个练习。这个练习呢是有关名词的这个复数形式的一个练习，也就是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名词的这个单数的形式，请朋友们呢把名词的单数变成复数的形式，自己试着来练一练。好了，做好的作业呢可以寄给我们，来信呢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哎呀，我们这期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好好，我们走了，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Bye from Julia. And bye from Scott.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 Alan 和我们一起讨论第十四课第三部分。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Good. Welcome to this part of the text.Section C. Yes, it looks like we'll have another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to、go into here. And listener,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nd welcome to our show. Good. Please look at 135. As usual, we start with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高傲的 Conceited. Conceited. Conceited.这是一个非常适用的词，高傲的，有自负感觉的。第二个词，愚蠢的 Silly. Silly. Silly 这个词呢，虽然说是愚蠢的，但是呢，往往带有一点细腻的性质，就是说不是很严肃的。Sometimes silly has a very carol tone, right? When you say, that's silly, it's not serious. Right, right. It's usually used by Americans in friendly circumstances, like、stop acting silly, or, but it's said to friends, and、it's affectionate. Right. So,、Alan 也同意说 silly 这个词呢常常在朋友之间用。比如说有人在说了一句什么傻话，你说 don't be silly.别冒傻气了，就是这个词 silly。所以 silly 表示愚笨啊、愚蠢的时候呢，不是那么严肃的，有时候还是充满感情的那个一种交流方式。OK， 我们再看下面的，在所有人中 ，of all， of all， 这不一定是在所有人中，因为课文中是这样的 ，of all 这个 all 可以代表所有的事情中、所有的啊、事件中、所有的数据中都可以。Of all, 在所有这些中间，比如说他是最好的，就可以用 of all, she's the best, this is the best, or that is the best. 下面，通过 Pass. Pass. 通过考试 Pass the exam. 通过检查 Pass the check. 通过就是 pass. 我们常常，其实在中文中大家也经常用 pass 这个词让过就是 pass 我们在打牌的时候啊有时都用这个词就是这个 pass 测验 test test test 一般和 exam 就是考试呀什么那个测验比起来相对来说小一点灵活一些令人不快的 unpleasant unpleasant 我们在前面学过 pleasant 加上 un意思就变成 unpleasant 令人不愉快的主席 chairman chairman chairman 常用在什么呢会议的主席一个团体的主席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董事会主席或者什么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会议的主席好雄心勃勃 ambitious ambitious这个词呢是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 ambitious 雄心勃勃什么意思呢是褒义的 ambitious 如果你想说这个人有些野心怎么说呢 ambitious 也可以用取决于在什么上下文中出现董事会 board board board board 就是一个会议成员几个成员构成的一个层次可以叫董事会也可以叫理事会也可以叫委员会都是这个 board 卑鄙的 mean mean 形容词 mean 有其他的意思但在课文里呢是做形容词用的 mean 当说你这个人 his being mean 那就是嗯，显得有点小气了庸俗了卑劣了令人生厌的 boring boring boring 做了什么事很单调，没有色彩，或者是让人不愉快，都是 boring。Do you think learning English is a boring thing, Alan? No, actually, I think learning English, or any language for that matter, is exciting and something to do with all your heart. Good. Good to know that. Exciting and something to do with all your heart. 我问 Alan, 你觉得学英语让人很烦吗？令人生厌吗？他说不，不光是学英语了，学任何一种语言 ，learning any language can be very exciting， 很让人兴奋的，让人全身心投入的。OK，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虚拟的词，或者是说语气词 ，a，o，o， 显然英语比较重一些，中文轻一些 ，a， 英语就 o。我们知道英语中有很多这样的语气词，现在大家常说的 wow 就是英语里面一个语气词， oh 都是这样的词，表示一种比较强烈的语气和状态。 OK、Would you please Alan、read the whole vocabulary for the listeners? Thank you. Conceited, silly, of all, pass,Test, unpleasant, chairman, ambitious, bored, mean, boring, oh. Thank you, Alan. And let's move to the conversation.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刚才在了解单词的时候就发现里边有一些 unpleasant words， 有一些令人不太愉快的词，比如说 mean, boring, 或者是 ambitious， 这些词呢让我们都还有 silly, conceited， 我们刚才学的这些词呢都让人感觉到我们的课文在讨论什么呢？我们看一看，我们课文有一个标题叫做 Talk about three people，I hope we are not going to think that we are gossiping about three people. Yeah, this sounds a little bit like a gossipy conversation. 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真正在谈论这三个人，而不是说在后面说别人的闲话。Gossip 就是英语的词，叫做说闲话、传闲话。OK, 还是 A and B 两个人在讨论。 Listen to those three people. They talk about their cars all the time.Who's got the biggest one and which one is best? 我们看到 A 说话的时候呢，就已经表现出来他在听人家另外三个人在谈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景。 They talk about their cars all the time， 他们所有的时间 all the time， 整个时间里边都在谈论自己的汽车。 Who's got the biggest one and which one is best？ 谁的车最大，谁的车最好，非常有意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听到这样的，但是这个 A 呢确实在听别人讨论这个，表示出来不屑一顾的。 Let's see what the B says. That woman is so conceited and silly. She's the silliest woman I know. Do you know she's got the biggest car of all and she can't pass her test? She's a very bad driver. Oh, B